差不多了哈，我们差不多回来了。我们就是以那种就是类似于电视上那种焦点访谈的那种感觉。大片是吧？然后在这个提问问题过程当中呢，作答问题过程当中，然后大家有问题的可以写在纸条上，然后在这过程可以过来把纸条给我，然后我再一次再问这些问题。 然后我这里也找了几个比较具备代表性的一些问题。好，那么你先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我们做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要感谢你把这样宝贵的时间给了我们，主要让我们一下子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主要借着这些问题能够让我们更加发现，主要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主要能够让我们发现问题能够从而靠着你能够注意和解决这些问题。谢谢主，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同学们还有在台上的两位老师，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开始啊，开始。 我想采访一下两位啊，就是据两位的阅读与观察，现代社会和传统的社会在谈恋爱方面有什么不同？你先来好吧？要不要你先来？这就是很大的不同，要搞古代，古什么传统社会是吧？ 对，传统社会呢，就是我先来，那现代社会就是 ladies first， 对吧？ 你先来。对，就是关于恋爱这一部分哈，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因为现在就是时常和我的婆婆他们住在一起嘛，那他们在讲他们恋爱的时候，就是和我们现在就是很不一样。首先呢，他们都是媒妁之言哈，然后结婚之前都没见过面。 是真的没有见过面，都是从门缝里看到一眼，然后就私底就什么就定下终生了，就那种情况啊。然后他们就可以就是维持一生之久的这种婚姻，真的是这样的，就上一代人是这样来进入婚姻的。那像我们比如说我和庆恩，就属于我们是现代的了哈。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属于那种自由恋爱呀。 婚前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彼此呀，看一看彼此的这个情况符不符合哈，我的标准呀，我们俩有没有心动的感觉呀，是吧？有感觉才能进入婚姻，没有感觉就不能进入婚姻。对，这个应该是最直观的，能够看出来就是传统和现代的一些关于恋爱上面的一些区别吧。 对，其实对。 如果分古代和现代的差异的话呢，其实传统的婚姻观比较类似于律法主义的或者道德主义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三从四德也好，透过男人的整个的几个能力也好，然后组建一个有次序的家庭。 启蒙运动之后呢，现代的婚姻是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或者说比较倾向于自我的。在古代呢，结婚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他者，就是传宗接代嘛，老张家的后裔嘛，或者说是为了家族的联姻利益嘛，或者更多的其实是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现代的婚姻呢，是更多的是让别人来牺牲，满足自我。当然，你说这两个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或者说这两个里面呢，古代呢是一种悲情，现代呢是一种自我。无论是悲情还是自我，其实都不是在福音当中的，或者都不是在这一个圣经当中的。圣经既是保守的，就是有妻子顺服丈夫的这个明确的教导，但是圣经又是在某个角度来讲，它其实是相当激进的。我说的这个激进的意思，你知道使徒保罗写给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他说他对着当时的罗马社会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句话其实是石破天惊的，因为在罗马奴隶社会，女人其实是跟奴隶差不多的，何谈爱呢？那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当然没问题，那本来就是他的主嘛，就是他的主人。所以你会发现在福音当中的更新，它既不是说古代的，又不是现代的，而是说上帝所创造的婚姻原本的样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既有爱又有顺服，既有舍己又有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个平等。那这个其实是在福音当中的一个更新。对，我觉得呢，当代的我们主要的敌人不是道德主义和立法主义，当代的婚姻的主要的敌人其实是自由主义。 好，谢谢阿伟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哈，就是现在的离婚率居高不下，很多的城市甚至超过了50%。那么我想请两位聊聊基督教信仰在婚姻的方面能给世人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就是彼此相爱就是为民除害。我们能给世人带来什么启发呢？就是照着圣经踏踏实实的去生活，做丈夫的爱妻子，做妻子顺服丈夫，养育敬虔的后代，过圣洁的生活，见证基督的荣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圣经常常会将婚姻指向一个公共领域的见证，因为选立长老的时候涉及到的是一个公共领域的见证，对不对？你突然发现在选立长老的时候，第一个要考察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家庭。只做一个女人的丈夫，这个儿女也没有不听话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婚姻成为公共见证最坚实的堡垒。但现代的观念不一样，现代观念一般认为说婚姻是最私密的领域，或者这是我们家的私事，我们家的事儿，我跟我妻子的事儿，打老婆你管得着吗？那不是的。其实在圣经的世界观当中呢，婚姻这一个两个好像看起来最私密的见证，又是对整个公共社会最大的见证的开始啊，包括长老的选立，包括这个婚姻的建立，对整个的罗马社会的当时的一个更新。那我会觉得说呢，当代基督徒的婚姻面对这个离婚率，最好的见证就是不离婚。对，最好的见证就是好好的彼此相爱，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对付自己，来把这个基督的爱借着你们的彼此相爱呢来指给人看。因为有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看见基督的爱是什么，对不对？但他也可以看见说，哎，你们的爱是很具体的。所以过去很多年我遇见过一对美国的宣教士的夫妇哈，那我有几个不信主的慕道的朋友，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就他们就是我们父辈的这一对美国的宣教士，他们慕道朋友第一个反应是，哇，他们的婚姻跟我们爸爸妈妈的婚姻简直是天壤之别。那他们作为一个切入点说，是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上帝的爱。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见证。对，这是我的一点回应。 就是如果说是给世人的一个启发的话，我觉得 继续说。 好，我觉得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启发就是他们的婚姻需要一位上帝。对，需要一位第三者，一位终极的第三者。因为婚姻嘛，它源于就是源于上帝，是上帝创造的婚姻。就如果你把这个源头给砍掉了，那么你的婚姻就会失去生命啊，也会失去意义。所以说你的婚姻失败是必然的啊，没有上帝在里面，你的婚姻就是失败的。 而且你的婚姻也没有，你也找不到方向和意义，那么你还要婚姻干什么呢？是不是？对，我觉得给他们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婚姻里面真的是需要有一位上帝，而且需要一位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 蒙恩可能需要换一个麦克风。 可以的。 那我想在这里问一下，就是你们二位在谈恋爱的时候是在谈什么呢？ 吵架。 当代人一提到谈恋爱的时候呢，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第一个画面就是逛街、看电影、吃零食，就是那一类的娱乐活动，对不对？ 旅游 开房， 对。 那我觉得呢，这就会成为了一种世俗的谈恋爱的犯罪的模板，或者说是一种，甚至基督徒在其中也免不了受他的影响，好像说只有那样才叫谈恋爱一样。我不是反对说恋人看电影，我也不是反对说恋人一起吃个小吃，那个本身没有什么好反对的。但是呢，请注意，谈恋爱不仅仅包含那些内容，那些可以有，但是不仅仅只是那些。反而基督徒谈恋爱的过程，你总是要问自己一个最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谈恋爱跟非基督徒谈恋爱到底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找不到不同，那就告诉自己需要悔改。因为这个其实是涉及到背后很多的世界观的问题。因为你看重什么，你就会照你所看重的去做，对不对？你看重舒适享受，你看重这一个各种各样的亲密的两性关系，你就会照着那样去做，对吧？那我们记得我记得我跟我妻子当年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个约法三章哈，就是我们在一起共同读一卷书，就是圣经的一卷书。我记得好像是一卷，当时选了一卷福音书。那读完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互相的分享和讨论那卷经文，就那段话对我们今天的帮助、感动、亮光。那在探讨的时候，有的时候应用就会应用的很具体。那是因为这个东西呢，它会涉及到灵魂，对吧？它会涉及到人内在的心思的剖析。那我会给大家建议哈，就是说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呢，一定要谈信仰，不要把上帝撇在一边，你们俩去谈，要把上帝拉进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谈人生，谈理想，谈意向，谈使命，谈人生规划，谈你的世界观，就是说换句话说要谈你内在的很多的东西。对，那这一些东西呢，其实是一个加深互相了解的一个过程。如果谈信仰是你们的根基的话，谈这些内容其实是帮助你们把信仰应用在这些的领域。那反而吃零食逛街不是不可有，只是不能仅仅有。对， OK， 我先分享这里。 对，关于那个谈恋爱谈什么哈，我是后来总结的，我觉得可以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谈认识上帝啊，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去追求认识上帝。然后呢，就是认识对方啊。第三点就是认识你自己啊，因为在谈恋爱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对你也会遇到自己新的一面，你也会发现你自己以前没有发现的问题啊，然后去认识你自己啊，还有就是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去认识这个世界啊，认识你们周围的环境。对，那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呢，我们在认识彼此的这个上面，我们会给对方讲我们小的时候的故事。我听了很多他小的时候成长经历中的一些故事，那我也会把我小的时候经历的一些故事分享给他，让他对我的成长啊，对我的认识呀、啊，能够更加的深刻一些。那我们俩也会一起谈论我们的未来啊。我记得我们两个人在我们恋爱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家孩子的名字起好了，对，我们家孩子的名字就是当时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给小孩起的，就当时聊天嘛，不知道聊什么，就聊到了后来。 然后就会有一些想象啊，有一些规划呀在里面。我觉得这几点可以作为就是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可以去实操的几个点吧， 我想再问一下，你们当初是怎么从非恋爱的状态过渡到这个恋爱状态的？是怎么表白的？基督徒的正确表白方式是什么？ 问到点儿上去了。 你聊一聊，简单点儿。 我俩没算表白。 对，就是好像没有那种 正式的表白，我们都没有。当然，这是一个缺乏，不是缺憾。我觉得是一个缺憾。 弥补哈，继续 了。是。当年呢，我曾经有一个心智哈。算是立下的一个约定，就是每一年的情人节呢，为他写一首诗。那后来结了婚之后呢，已经落下好几次的功课了，回去打算补一补。 不是，我打算改了，改了成每一年的情人节读一读你给我写的诗。对，就是当然我们两个人是当时没有经历过那个正式的告白哈，但是后来我们在教会，我们教会的年轻人都会很郑重的走这个告白的这个环节，然后弟兄姐妹会提前给他们布置房间啊，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单膝跪地，然后玫瑰花献上这种就是很郑重的一个，真的是求婚，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不让你们的恋爱好像处于地下恋情的感觉，而是要在众位牧者同工弟兄姊妹的见证之下，一方面是一个督导，一方面也是一个见证，因为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借着公开呢免受了许许多多的试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知道说大家的见证其实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嘛，那你们既然要公开就意味着你们已经把结婚提上日程。对，那因为恋爱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讲过恋爱，圣经全部都是在讲婚姻，对不对？恋爱是一个新鲜事物，是现代社会的新鲜事物，在某个角度来讲其实呢它其实是预备婚姻的过程，或者说用比较符合圣经的说法，它其实是两个人互相认识和了解的过程，在这个互相认识和了解的过程当中呢，有牧者的介入，有教会同工同龄人的介入，可能会对这两个人有帮助，因为恋爱的人通常智商为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稍微理性的牧者同工的帮助，稍微把你们从这一个负100提到零上，对吧？免得这个如此的这个痴迷，对吧？是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有一个见证的过程，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哦，谢谢。那么下一个问题啊，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那不幸的婚姻却是各有各的不幸。根据圣经来说呢，请两位聊一聊幸福的婚姻是有哪些标志。 那我想以弗所书那段经文可以非常明显的概括幸福婚姻的标志。第一，扎根信仰。或者说在信仰当中来不断的对付自我，逃到自我的生命的状态，因为不幸的婚姻通常来讲的状态就是互相指责，互相谩骂，或者互相去像两只刺猬一样去扎。那在扎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自我中心的时候，其实呢对方也很痛苦，自己也很痛苦，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看似是在对付对方，但是并没有好像建设性的使他成长，但是互相舍己，在福音当中对付自我的时候，在福音当中一同仰望上帝的时候，这绝不是说你们俩之间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每一次遇见矛盾和争吵的时候，推逼着你们再一次的去到基督那里，再一次的去到信仰那里，从信仰那里得着力量来对付自己，来解决这个矛盾或解决这个功课。所以呢，第一是信仰的根基，第二是信仰的对付，就是对付自我，第三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爱与顺服的原则，这个次序永远都不能颠倒，就是作为妻子一定要顺服丈夫，作为丈夫一定要顺服妻子。那我想这三个原则可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符合圣经的婚姻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那第四个的话，如果再加一个，就是婚姻并不是终极的目的。 就连婚姻本身都不是能够给我们幸福的源头，上帝才是。就连即使是家庭美满，夫妻和睦，彼此相爱，这个本身也不是幸福的原因。或者幸福换诗篇的话叫做 blessed， 就是被祝福的那个原因。什么样的人是被祝福的呢？什么样的人是蒙福的呢？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呢，不是两个人多么的相爱，而是如何的被神爱。那这个可能是幸福婚姻或者被祝福的婚姻的源头。我记得有没有补充？ 讲的太好了。 对，然后我要补充的话，就是标志性的东西嘛，就还是要列一列。对，然后第一，我觉得他们要有一个共同的上帝。对，然后要有能够愿意委身在一个秩序里面哈，对，然后就是他们要有共同的家庭意向，然后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哈，然后等等，如果他们都有了这些呢，他们就能够更容易的就是同心合意，就是圣经里面要教导我们要二人成为一体嘛，要达到同心合意，然后这样才能够同心同行嘛。我觉得一对夫妻如果能够达到同心同行，就已经是很幸福了。对，然后就是这样就能够实现上帝把我们带入婚姻的目的嘛，就让我们能够去荣耀上帝，见证上帝，能够让彼此成圣嘛。 谢谢。下一个问题就是二位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普遍同居的一个现象？ 首先这是犯罪。第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受到每一个人那一代的被罪的那个吸引。如何看待呢？就是在进入恋爱之前就不断的来提醒自己。第二呢，就是如果你陷入到了这个罪，那就来悔改。那我在教会当中遇见一对婚前同居的弟兄姊妹，他们处理的方法是这样的，就他们领结婚证了。那我就跟教会的带领人分享说，抱歉，这个可能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处理的方式。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结婚证本身并不能洗净你们婚前同居的罪，就婚前同居的罪不是被你们俩共同的结婚证给洗净的，而是你们需要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得到上帝恩典的赦免来洗净的。所以呢，一方面呢，它其实是一个罪需要去征战的地方；第二个方面呢，其实呢，这一个在当代又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种的状态，而基督徒难以脱离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容易被这个罪来辖制，或者说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的罪不在于你了解多少。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了解，而在于说有没有提前的预备，或者说有没有提前的警醒逃离。你永远都不会立刻婚前，就是说这个今天还好好的，这个只是牵了一个下手，明天就直接这个开房了，永远都不是这个状态的。其实是一步一步的，是渐渐挪移帐篷的，是那个方向的一个倾向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恰恰是跟我们前面谈到如何谈恋爱配套的内容。就我们到底如何谈恋爱呢？就配套那些内容的时候，在某个角度来讲，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个试探，或包括众人的监督，也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个试探。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OK， 有没有补充？ 我就是要不给一些建议。 好。 对，就是说，关于就是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已经谈了恋爱了。那么就是怎么能够来帮助你们守住婚前的这个贞洁哈，这个圣洁。我觉得你们可以有一些计划哈，有一些这个约定， 包括你们可以就是寻求牧者呀长辈他们的一些建议，给你们一些这个劝告啊，让你们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是有害行为啊，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一个损害啊，不单是身体上损害，有时候还会损害到你们的属灵生命，真的是就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对，然后我特别就想以那个大卫的事情来去警告你们，就是你们不要以为自己不是那种人啊，你不要脑子里说哎呀我不是那种人， 事实上每个人都是这种人 啊，就是你想想大卫其实挺优秀的，他的属灵生命也挺好的，但是他还是犯了罪，对吧，就说明这个诱惑是挺大的啊，是我们很容易去跌进去的，那跌进去了的话我觉得也需要及时的来去悔改，来去把它给公开化啊，让弟兄姐妹给你祷告，然后你去，我的公开化不是给大家说，是给牧者说，对，给单独给牧者说，然后让牧者来去带领你们一起来悔改，那可以就是就是说远离那种试探的环境，不是说就是说你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遇到那种环境我也能胜得过，而是说我立志决定去逃离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就连给那种可能性我都远离啊。那当你就是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其实上帝真的会保守你们的这个关系，能够让他能够健康的正常的进入到婚姻里面，反而是对你们婚姻一个非常大的祝福。 谢谢。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下面是开放的这种问答时间，可以把纸条。 给这么多对吧？ 是。 我们可能 可以随意写。这里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婚姻是有神祝福的、有许可的、有神任凭的，那怎么才能知道这个人是上帝祝福的，还是神许可的呢？ 对，这个分法是谁分的呢？我并不认可这个分法，我认为婚姻至少婚姻如果两个人结了婚，我认为都是神所配合的，圣经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比如说两个人就是性格不合，你说是不是神所配合的呢？我觉得依然是。那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讲无需这样去分，反而要那对于没有结婚的人，千万不要非常热心的半夜敲姊妹的门说上帝告诉我你要嫁给我，遇见这样的人给他三巴掌。对于已经结了婚的人，你们吵架的时候，你们矛盾的时候，你们打架的时候，也依然告诉对方，告诉自己和对方，我们俩的婚姻是神配合的，不是好像说没有办法这个勉勉强强的凑合着的，不是的，上帝不是在凑合你们俩，而是上帝在万古之先就配合了你们俩。那在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对，因为这个东西并不是好像说神的预定的这个允许的，好像这个另外一个叫什么许可的， 任凭的 那个其实是对罪的描述，对，并不是对婚姻的描述。对罪上帝可能会任凭，因为婚姻本来是好的，为什么上帝要任凭一个好的东西发生？上帝任凭一个好的东西发生的意思就是他预定它发生啊，他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梳理。对，我不知道我讲的够不够清楚。所以呢，任凭和许可是对罪的描述，而不是对婚姻本身的描述。 OK， 那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详细一点，就是怎样确定他或者那个他是上帝给预备的那一位吗？ 第一，没有结婚之前你确定不了，第二，结婚那一天你就可以确定了。 好回答。 所以安全感不在于说你自己能不能确定，安全感在于说上帝那里已经定了。有的时候人容易把安全感建立在自己的身上，就我定没定好像我就有没有安全感，但问题是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安全感建立在自我这里的时候人永远都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善变的，我今天定了明天就不定了，只有上帝是万古到昨日今日到永远永远不改变的，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有真正的安全感。 所以这件事情呢，反倒不在于自己知不知道，而在于说上帝知道，并且我们就凭着信心交托给那一位永远智慧不会做错事情的上帝。对，有没有补充？ 我就是这么进入婚姻的，补充。 OK， 对，打了个小样，对吧？ 对。 还有下半句啊，就是仅仅是基督徒就够了吗？ 当然不够。第一，你得找一个异性。哦，很重要的。 确实是。 对。第二，信仰的原则，你确实需要找一位基督徒。我不解释了。第三，在这个过程当中，确确实实上帝会借着很多的事情来显明。我说的这个显明，不是说突然你晚上做个梦，天上劈个雷，然后告诉你说就是他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借着你们的相处，借着牧者的建议，借着各样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就是会显明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些事情说起来玄妙，但是实际发生的时候，你又觉得说是那么的自然。对，所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对吧？ 是。 所以也不仅仅只是基督徒而已。啊，因为我见过一些人呢，他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老长辈指婚的那种方式，反正大家都是基督徒，我认为张弟兄和李姊妹必须结婚。啊，后来就发生闹出了很多的笑话，因为李姊妹已经有男朋友了，已经订婚了，那人家打算下个月结婚了，但老长辈不知道，就说哎，张弟兄跟李姊妹结婚，啊，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对。 哦，好，下一个问题啊，在一段关系中给对方留多少空间是合适的？ 这段关系是指恋爱关系还是婚姻关系？ 可以都说一下。 恋爱关系要，恋爱关系的话，你不是给对方留多少空间，而是对方允许你可以分享多少空间。婚姻关系的话，留一分钱的空间都是不合适的。我再重复一遍，恋爱关系的话，你不是要给对方留多少时间，而是说看对方愿意给你多少空间。婚姻关系的话，留半分的空间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夫妻二人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我不解释了哈，可能还有很多问题。 好，下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进入婚姻比较合适？ 没有时间。 谈好了就进入婚姻。 宁愿早结婚，不要晚结婚。宁愿不结婚，不要结错婚。所以如果当你问时间的时候，就等于说你预设了一个时间段，说这个大家认为来讲这个时间段就应该结婚，不一定。谁规定的这个年龄就必须结婚？谁规定的这个年龄就不能结婚？当然虽然这样说，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大概的底线的时间，对不对？至少你承认嘛。所以时间本身好像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好，谢谢。红玲姐有补充吗？ 我这边都是案例，就是在我们所辅导的一些年轻人当中，他们有谈七八年的恋爱才结婚的，也有的谈了几个月就结婚的。啊，这个时间真的是不好去界定，就是你们两个人愿意都同意进入婚姻了，你们就可以结婚了。 对，通常来讲，两三个月的人呢需要冷静一下，七八年的人需要被推一把。 对。 好，谢谢啊。下一个问题，如何能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不去追求婚姻中的物质和现实条件？而是竭力追求神，不受周围环境、朋友等的影响。 谜底就在谜面上，我觉得你已经说得很好了。把那个妈去掉，就是再变成陈述句就可以了。真的，当然，虽然这么简单哈，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说，重新的用信仰再梳理一遍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要追求物质？ 为什么要追求世俗，为什么要被这个世界影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这个世界深深的吸引，已经无法自拔。那圣经叫做贪恋。那没有人会追求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人都是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你需要问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需要问的是，我为什么那么的贪恋这个世界，我为什么那么的喜欢这个世界的风俗。这里面背后的原因是有很多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平时的读经祷告灵修不够，也可能是我们对上帝的爱的认识，对福音的认识不够，也可能是我们整个的基督教的世界观还没有借着福音在我们里面建立起来。那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可能需要我们从头去建立信仰，从头到尾重新梳理我们的信仰的架构。那那个可能才是这个问题的真正的问题。对。 好，下一个问题啊。如果另一半还没有信耶稣，然而自己却特别爱他，有时还很着急，该怎么办？ 通常来讲如果下午你听到那篇讲到的时候，你对爱的认识和理解其实是跟我们所理解的浪漫主义的那个爱是不一样的。那真正的爱并不是好像说仅仅是今世的两个男女的你侬我侬而已，对不对？因为真正的爱是在基督的爱里面的塑造，对付自我，对不对？用基督的爱来不断的破碎自己，用基督的爱不断的来建立自己信仰的根基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哈。我猜测他说的应该是恋爱当中的情况，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通常来讲我会建议他们暂停这段恋爱的关系，来好好的梳理整个自己的信仰。我稍微先对信徒这一方说句严厉的话，你要梳理为什么当初会跟一个非基督徒谈恋爱，这里面的问题很大，这里面的问题很深，这里面有很多需要被挖掘的偶像、罪和私欲。第二，你需要，你如果真正的爱他，你需要，因为在一段恋爱的关系当中，你是永远无法真正帮助到他的，而是暂停这段关系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心思单纯的把他带到上帝的那里。甚至你需要不仅你自己来带，有的时候你不客观，对不对？你需要 请教会的弟兄来带， 请教会的弟兄或请教会的姐妹，请教会的牧者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来。那不是以结婚为目的带他来，而是仅仅因着福音的缘故就应该来带他。 好，下一个问题，是否和神的关系越亲近就越能明白另一半是谁？ 我再说一遍，就是说上帝不会从天上打个雷或者给你做个梦让你告诉他另外一半是谁的。但是与神的关系越亲近，越被信仰塑造，会让我们保持一个更敏锐的洞察力，更敏锐的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对周围人的认识，对自我的剖析。在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健全的人格和那种的属灵的智慧的面前，人容易少走弯路。对，不一定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可以知道那个人不是谁。对， 那个重复的问题我就不再问了。在校学生建议恋爱吗？或者是建议多大？ 没有标准。 那在校的学生建议恋爱吗？ 没有建议或不建议，就是看这个校是哪个校，是小学、中学、高中还是大学。对， 是什么校？ 成人以后大学。 成人以后的学校，成人学校。 对，是这样的哈。你如果大学都不谈恋爱，你什么时候谈恋爱？那当代的父母有一个很奇葩的现象，就是当你大学的时候告诉你爸妈说，爸妈我谈恋爱了，他捶胸对足的说，这么小谈什么恋爱，影响学习，大学毕业一毕业第二天说，怎么还不谈恋爱，今年冬天给我 带回来一个男朋友。哎，你们有没有遇见这样的状况？对，我的意思是，其实这是不正常的状态。人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有一个过程，而不是好像大学毕业那天作为一道 分割线。 分割线，这一天之前不谈，这一天之后开始谈。就人不是这种状态的。对。 快点。现在的人多多少会给对方加以美化和滤镜，当发现自己想象的对方与现实的对方有差距，会不会有种幻想破灭的感觉？这种情况下又该怎样解决？ 不用解决，早破灭早好，一定有差距， 早重新建立， 早破灭早重新建制，告诉自己一定有差距，100%有差距，你幻想出来的跟事实的100%不一样。所以呢，还有一个问题，曾经一个年轻的弟兄怎么问说，如果发现两个人性格不合怎么办？我说，请放心，性格一定会不合。对，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幻想说，两个人会很合拍，两个人会很合适。不不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两个人会合适，因为两个对人都会自私自利，都会自我中心，都会有对性，都会有自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糟糕的东西，没有人合适。那没有人合适怎么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恰恰是福音临在两个人关系的现场，就是在这种冲突、艰难和不合适当中，福音临在你们的关系当中，解决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罪恶、争吵和艰难，显出福音的宝贵是如此的深入的，可以解决世界上的每一个问题。如果当你发现你们中间的问题是福音解决不了的时候，不是意味着你们的问题够大，而是因为你们还不认识福音，或者说还不真正的认识福音。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心灵鸡汤的成功学的幻想，就是说两个人不合适怎么办，或者两个人怎么才能合适，这个问题问错了就永远都不会合适。而正确的问法是，我如何的用福音来不断的每天对付这一切的问题。对，那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方向。对， 好。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不好意思，我可以插一句吗？ 可以。 如果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那个人就不是，因为不可能谈一段恋爱就会 结婚。 那如果他真的就不是那个人，然后你俩之间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那就是也不代表这两个人不认识福音吧。但是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不是该结婚的那一对儿。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没有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就是解决得了的问题也不一定结婚才是解决问题，就是你们分手了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向。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解决问题的意思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付自己的罪，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对方能够有真实的关系的建立，彼此成全的祝福，但是大家分手了，这也是一种解决。 就是分手也会使你得益处。 对，连分手失恋都可以使一个基督徒得益处，如果他用福音来解决的话。是，好，谢谢。 下一个问题，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要向对方敞开多少？因为现在的很多时候都愿意隐瞒自己，要把真实的自己给对方都展现出来呢，还是说要展现多少呢？ 其实是这样的哈，因为在事实上来讲，谈恋爱本身的界定是一个难处，因为圣经本身不讲谈恋爱这个事儿。所以呢，我倒是用另外一个范畴来讨论，就是为婚姻的预备敞开多少合适。那当你们定下要结婚的时候，我认为是要敞开的，是要完全敞开的。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真实的坦诚和诚实，所以你会发现婚前辅导的时候常常会问到一些尖锐的问题，包括过去你很多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意味着它其实是为着二人成为一体做预备，对不对？那二人成为一体做预备就意味着二人要赤裸敞开嘛，因为二人成为一体的上一个步骤是二人完全的赤裸敞开嘛。 那所以我会觉得这一个是一个过程。但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你们见面的第一天就开始把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他听，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个度，就是说什么时候是开始认识，什么时候是定下婚期预备结婚的这个过程。因为预备结婚之前呢，一般教会的做法是婚前辅导嘛，因为婚前辅导的这个过程当中，牧者就会带着两位新人开始走这一个过程，所以走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帮助大家敞开的一个过程。 好，谢谢。然后正好到第二个问题，从确认关系到婚姻建议多久，或者最长时间是多少？ 就如果大家一直喜欢问这种问题，我会觉得对，就是说这种问题是永远都是没有答案的。对，首先它永远都是没有答案，但是这种问题的思维和模式表明说我们总是处于一种策略性的考量，或者说是这个哪一个会更好的这种功利性的考量。我会觉得当代的，我说点题外话哈，当代的信仰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太多的考量策略，哪个更好，哪个更优，哪个更怎么样，太多的考虑功利，哪个更对我有益处。但是其实我们需要更少的问这个问题，或者说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先问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就是这是不是对的，这不是不是符合真理符合圣经的。一旦这是符合真理符合圣经的，其实呢确认关系之后，预备婚期之后，你一天结婚也好，一年结婚也好，这个本身其实永远都是没有答案的，对不对？我们喜欢问没有答案的问题，就表明说其实我们内心缺乏这种安全感，也缺乏那个对背后的真理的探寻，而更多的聚焦于我的利益和好处的探寻，或者说哪个更有好处的这种探寻。这种探寻最好少问一点，以至于让我们脱离一点那种自私自利的那一个出发点啊，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最终确认了之后，你还是可以有一些策略性的考量，那个是没有问题的。是，我不知道我这个回答这个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对， 好，可以。那么在面对自己的另一半，就是喜欢和喜欢自己另一半有联系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另一半， 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好，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可能在一对恋人在恋爱的过程中，但是有一个姊妹或一个弟兄喜欢，就是你的另一半，如果你心里有介意的话，该就是你心里已经介意了这件事情，但是你怎么去选择去原谅和饶恕，还有 他们之间还有联系。 对对对。 是第三者的插足的意思吗？ 不是，啊， 有点，对，但不是那么严， 就是已经互相确立关系了，但是他心里就是我 是另一个， 别人， 对， 别人喜欢， 对， 感谢主，你很有眼光啊， 你好好听，我都没有听懂这个事情。 就你们俩互相喜欢，但是有另外一个姊妹或弟兄喜欢对方，对吧？ 对，喜欢你。 你这两者之中的一个。 哦。 对。 还有联系。对。 哦哦哦。 我们无法阻止，路德说呢，我们无法阻止鸟在我们头上拉屎，但是我们可以阻止鸟在我们头上搭窝。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呢，无法阻止鸟在我们头上拉粑粑的意思就是我们无法阻止别人喜欢你或对方，但是我们可以谨守自己的行为言语，谨守自己的个人方面，不给另外一方造成错觉，不给另外一方造成那种好像说他可以有机会的这种的错觉。因为一旦造成这种错觉的话，其实我们心里其实是有点好像说两者摇晃的那种感觉的，而这个无形当中是让鸟在头上搭窝的那个感受的。我不知道我是 没有，就是那个 对， 就是说另一方该怎么原谅他， 因为 跟 自己 恋爱中的另一方该怎么去选择原谅，因为他去 跟他还有联系。哦，还有联系，就是这两个人谈恋爱，但是这个和其他的有一个喜欢他的有联系，然后这个 首先谈的第一个话题不是原谅， 首先谈的第一个话题是需要断掉这个联系，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如果对方还跟另外的人有联系的话，他首先需要做的最基本的职业操守，恋爱职业操守，就是要断掉这个联系嘛，对吧？然后才能谈原谅不原谅的问题。 对对，就是断掉之后就是另一个。 哦，已经断了对吧？ OK， 那就如果决定原谅就原谅。 啊，那 就是原谅很难对不对？有挣扎对吧？有征战对不对？一想原谅的时候就想起他的嘴脸来了，一想原谅的时候就想起他们俩的那个密切的联系来了对吧？所以最终这个问题好像也跟我刚才以弗所说讲的那一个有关系。如果恋爱婚姻仅仅是双方的你侬我侬的话，如果没有一个超越的第三者，我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是很难在这个过程当中画出那个完美的圆来。事实上来讲呢，除非在十字架的那里，很多的时候任何一点点的肉体和精神的出轨我们都觉得无法原谅。那这个东西怎么讲呢？一方面呢，可能是需要求主来对付我们心中的那个骄傲和自义。当我们不原谅别人的时候，我们的预设就是说我是圣洁的，他是不圣洁的，我是纯洁的，他不是，我是专一的，他不是。不不不，这个预设是错的。为什么？因为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甚至我们讲的极端一点，登山宝训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怎么样的？你要说出来那两个字，我们每个人都是淫乱的，这是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啊，既然如此，你就要知道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我还是对方，都需要被主基督来原谅，来赦免。然后得着主基督的赦免之后，才有力量去赦免对方。当然前提是他俩要断绝，对不对？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对，你有没有补充？ 对，我是觉得这种情况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有可能会两个弟兄喜欢同一个姐妹，也有可能是两个姐妹喜欢同一个弟兄。那既然如果他们中间有一对是确认彼此喜欢的啊，那么这一对彼此确认喜欢的人就应该负起责任来去找那个，这叫什么？ 另外有一方， 不叫第三者，就是对，去找另外一个弟兄去告诉他说啊，那现在呢，我们两个人是想彼此了解啊，那请你就是说不要什么掺杂进来。 对 啊， 就如果两个人同心合意的达成这个，是可以去 找那个弟兄或找那个姐妹去面谈，去告诉他们我们俩想彼此了解啊，而且我们是这个认真的，是奔着婚姻去的。那么我们请你在我们谈恋爱的这段期间，那你不要参与进来。如果你真的是喜欢这位姐妹啊，或者是你觉得反正我们俩也没有结婚嘛，所以你有机会，那么也请你等我们俩到最后如果真的分手了，我们谈不成了，那你再继续谈或再继续聊都是可以的，都是符合这个正常程序的嘛，合情合理的都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在我们俩了解的过程当中你再掺进来，这就有点违背 那个了。 对，违背恋爱职业操守。 是的。 好，可以。这个问题哈，谈恋爱多久见一次是适合？ 有时间就见见吧。 没有固定的标准。对。啊。 不会了，不 会 了。 不 会 了。 不 会 了。 下个问题，下个问题啊。禁食40天祷告有没有用？啊，这个问蒙恩就可以了。 有经验。 禁食40天祷告肯定对你的信仰有帮助。对，破除一点迷信好不好？干嘛非得40天？对，就是说我们这个40天跟耶稣那个意义完，耶稣那个是有神学意义的，是代表了新以色列在旷野胜过撒旦的试探，对不对？它是有一个指向的，这个旧约的整个弥赛亚指向这新约的这个神学意义的。我觉得我们禁食40天是压根就没有这个神学意义，可能只有一个教牧的意义，就是让我们 倾心祷告寻求主，变得更加的仰望主，只有这个意义。你要说对你的恋爱有没有帮助呢？我觉得不仅对恋爱有帮助，对信仰、对生活、对家庭、对学习、对任何一个层面上，倾心祷告寻求主都有帮助。但是你要说帮助到一个地步，说就能够明确的知道那个人是谁，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夸大了他的作用了。他的帮助本身就不是这个帮助，他的帮助本身是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灵性，使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亲近主而能够更有属灵的智慧，是这个帮助，而不是具体到某一个人。 好的，谢谢。最后一个问题了，还有问题吗？下面同学还有问题吗？有问题可以提，有是可以说，可以说可以说，没问题。 不用，不好意思，说就可以。 哦，就是，不是我的问题，是我们在。 我一个朋友的问题。 哈哈哈哈哈。其实听别人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两个一对弟兄姊妹，他在了解的过程中，也可以去接受相亲，可以接受别人的表白，这个是可以。 不可以的。 这个是不可以。 对，这个我。 这不是确认关系了，是确认关系之前要了解的那个过程，双方了解。 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们去了解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同时了解很多个人呢？ 单向了解，不是双向奔赴。 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对，因为你了解的时候，你可能同时想了解好多的弟兄姊妹。如果仅仅说了解的话，你去更多的了解弟兄姊妹，这个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了解本身是要打引号的，对不对？是，那我还是不建议同时的了解，打引号的这个了解多位异性，因为这个里面的试探太大了。我们会比较，我们会看重这个轻看，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激起很多的私欲来，我们这个过程会让我们的心变得不再单纯，对，这个是里面的试探，对。 也就是说，喜欢才能去对方了解，对吧？ 是的。 好，感觉婚姻之后就是柴米油盐，不那么向往婚姻了。如何不去恐婚？如何预备自己进入恋爱、进入婚姻？ 婚姻绝对不是爱情的坟墓，婚姻是爱情的。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爱情的开始，或者婚姻是爱情的保障，或者说婚姻里面的爱情才是真正的圣经所说的爱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柴米油盐酱醋茶消磨掉了我们之间的爱，这个说法是错的。它消磨的不是爱本身，它